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一起重温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哈。我们借着《使徒信经》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摘要啊，让我们能够更加详尽的、系统的、严谨的，把神的话语，把我们信仰的基要真理啊，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大家分享来讲解啊。那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想到这前几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在一起啊，这个谈到了我们所信的神的属性是什么，基督的生平以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啊？包括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对吧？这一系列的有关于基督的生平和基督的工作，以及我们所信的神的属性，三位一体的真谛是什么啊？到底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真谛啊，道成肉身的意义，以及流血牺牲的价值和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这是我们前几次啊大概讲的内容啊。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啊，我们知道他在地上又40天的昼夜的时间，他去哪儿了好像不太详细记载的，对吧？哎，我们只知道他是忽隐忽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没了，是吧？哎，那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呢，提到耶稣复活以后，他说啊，耶稣啊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啊。When Jesus Christ resurrected, he ascended into the heaven, seated on the right hand of Father Almighty. 那么这第六句话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大家想一想，复活以后啊要再次升到天上去呢？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好不容易啊，在地上受尽的痛苦折磨啊，这个忧患，对吧？哎，各种各样的试炼，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好不容易复活了啊！按说，按照我们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大结局，是吧？复活了嘛，是吧？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按常理来说，我们知道现在他应该什么？这个时候呢，要按照我们自己想象，一幕一幕的想象啊，这一幕该什么了？复活了，他该掌王权了，对吧？掌王权，行审判，秉公行义，在地上什么建立他的国度。这是我们想象的，按照我们的理性来说啊，我们觉得应该这样了啊。派他的门徒啊，说去吧，把那些杀我的、判我罪的，给我抓过来，一一斩首啊！我在想啊，门徒去的时候啊，还没斩首呢，这伙人一见到耶稣就已经就吓死了，是吧？早就吓死了。啊！一看复活了，都是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想象啊。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啊，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不大快人心嘛，对吧？那门徒跟着耶稣也没白跟，是吧？这一下的话，我们的主你看复活了，谁敢再杀他，是吧？我们跟他的话，我们也能够啊，有权有势了。这是人的想法，人对公义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合理，我觉得那个不合理，这是人的理性判断。那么人的理性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事不合理，对吧？什么叫不合理呢？不合我的理，对吧？叫不合理。那我的理呢？我的理性是受到了污染，受到了罪恶。亚当夏娃那时候犯了罪，我的理性已经是不纯洁了，对吧？那三位一体的上帝，我想来想去不合理，怎么有三位有一位的，是吧？啊，不合理。 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不合我的理，不合你的理，这叫什么？因为我们的理、你的理不太有理，哈哈，不是正确的，所以不合理。所以当我们想到任何事情时，我们要归回到圣经啊。所以好多人不明白，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他就不留在人间秉公行义亲自建立他的国度呢？还有他升天以后到底他去做了些什么呢？他升天干什么去了啊？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很清楚说的是吧哈？哎，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等等之类的，今天我们就来讲基督的升天，这些升天of Christ。 我们先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来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我们非常庆幸，因为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怜悯，来感谢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在历世历代以来先圣先贤所盼望的这样一个末世当中来为你做见证，这是何等的福气。求主让我们不要轻忽了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殿堂，一起来崇拜，来赞美你，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门，求你的灵就祝福我们，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的同时，主啊，我们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第一点，升入至高，划时代， The Ascension of Christ, A New Epic。 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开圣经仔细地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有关基督升天的记载啊不多，你发现了吗？哎，而且呢，你去翻开所有的神学书籍啊，有关这个基督升天的这种神学书也不多啊。说在一般的书籍当中，神学书当中就一提而过啊。可是呢，使徒信经却在他的提纲挈领的这个摘要当中，明明的没有忽略耶稣基督升天这个事实。这说明了啊，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有关基督升天的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啊，他们谈到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重视，他们感觉到好像啊，哎，基督升天就快来了啊！因为他当时的人呢，受逼迫很厉害，他们的盼望就是我们见到主升天了，那么可能就快回来了，是吧？哎，就这样一个盼望啊，就是早期信徒对于耶稣基督升天啊这个事情呢啊的重视，远远大过了重视在地上的生活享受啊，他们向往天上的家乡，远远超过了地上暂居的这个帐幕，他们渴慕永远的荣耀，就轻看了这至在至情的苦处啊！这是早期教会啊。你再对比一下现代的教会，大多数的教会都是什么？哎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祝福我的 business 是吧？哎，上帝让我们更加的兴旺发达，哎，都是什么？让我在这个地上能够得到是吧好处？但当时的教会不是这样啊，他们之所以这样， 因为他们对于耶稣基督升天以及升天以后的工作的这种这个重视啊，就是他们的信仰生活的终极盼望。这是早期教会。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地上有多长时间来着？40昼夜的时间，对吧？在地上啊，然后升天了。那圣经呢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升天的三处经文，一个呢就是马可福音的16章19节，啊，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1节，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4到11节，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那马可福音的16章19节就谈到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什么右边。完了啊。那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1节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而描述最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也就是啊《使徒行传》的1章啊，尤其是这个1章9到11节，他说完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一幅什么样的图画？首先让我们看见了啊，耶稣的升天是有目共睹的，不是一两个人的见证而已，而是什么？有许许多多人见到了耶稣升天啊。这是也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教条啊，不是说哎呀我就相信耶稣升天了，不是啊，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可以说耶稣的升天与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啊，也就是说耶稣的升天是耶稣复活的一部分，这是完美的一部分啊。耶稣死了，埋葬了，然后呢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以后呢在地上又40天，然后升天，这整个是耶稣的复活的一部分。那也许有人心里想了，说耶稣升天他就升天呗，我信与我何干呢？我为什么信呢？因为他是神嘛，对吧？神要想升天，本来他就是天是他的地方，对吧？哎，他升天还不容易吗？啊，那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啊，只不过这一次和别的升天不一样的地方，哪个地方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大家都看见了，是吧？别的时候呢，他升天不升天你看不见，是吧？这一次他看，大家都看见了啊。那他升天到底有什么必要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那到底耶稣基督啊的升天，也就是说他的意义何在呢？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啊？有啊。也就是说，不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有意义，而且我们可以说基督的升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划时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事件啊。我再说一遍啊，耶稣的升天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啊。这个事件是关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的事件啊。这个事件是关乎啊上帝在万古以前所预定的旨意的计划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上帝的救恩在地上得以全面开展的事件，也就是说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上帝的工作 才得以在全地上全面的开展。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啊！因为耶稣基督升天，就翻开了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工作得以在全地上全面开展的新篇章。因为基督的升天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圣灵保惠师将永远不再离开他的子民了啊！过去的时候呢，有来吗？有来，但是呢，有来有走。自从耶稣基督升天，圣灵保惠师就永远不会再离开他的百子民了啊！所以永远与他们同在，直到基督的再来啊！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这是自从有人类历史的开始，直到基督的升天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当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对门徒说：“我要去了，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找不着我了。我这次走，我谁都不带，我一个人走了，你们找我找不着啊！所以门徒呢就忧愁起来了。我跟你半天，你走了，走了还不说呢，我找不着你了，对吧？所以他们忧愁。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对你们有好处的，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啊，预备好了。”我再回来接你们啊！所以我去以后为什么对你们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走了圣灵才来，我不走圣灵不来，这圣经说的啊，我走了圣灵才来，我不走圣灵不来。圣灵来了干什么呢？哦，圣灵来了你们才能够得到能力，你们才能够为我们福音，你们才能够医病赶鬼。圣灵来了，你们所传的福音才有果效。因为圣灵让人的心感动，人的心让他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工作都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走了圣灵来了对你们大有好处啊！所以圣经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你们才能够去万民那里去为我传福音做见证啊！所以这一切的救恩的运作都要靠圣灵的降临啊，圣灵的实施才能够完成。但是如果我不走，圣灵就不来，我走了他才来，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啊，这是伟大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那么也许我们心里想了，可能问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走了圣灵才来呢，对吧？因为我们都愿意问问题嘛，是吧？心里边想了，那这个事好像不合我的理。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嘛，对吧？他走了，怎么圣灵才来呢？啊，他不走，圣灵就不来了呢？是不是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圣灵就不来了呢？是不是这个原因呢？错了，不对啊，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要想想问题呢，想的好像耶稣基督拦阻圣灵来，不是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到了啊，这是第一。也就是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已经什么告一段落完成了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最后说一句话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completed 啊，我的工作完美的 完成了啊。那么，所以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升天就表示他在世界上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呢，就是说，等于我把这个旧约的世代画一个句号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崭新的时代告诉你们，不是我在地上，而是我派的圣灵要来这个地上，来实行他的救恩的计划。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圣灵保惠师就来实行这个救恩。所以圣灵的时代就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就开始了，在地上全面的开展。耶稣基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是约翰福音16:7啊。Truly I tell you, it is for your good that I'm going away. Unless I go away, the advocate will not come to you. But if I go, I will send him to you. 啊，耶稣还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说这里的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指圣灵保惠师的意思。既然是另外一位，那还有一位是谁呀？要不给留个作业回家想想还是谁哈。我继续往下讲，我不会我再说哈。所以耶稣呢升天就成为时代的分水岭了啊。什么分水岭啊？分什么呀？律法时代已经结束，恩典时代已经开始啊。在耶稣基督之前，谁要是违背律法，按照严格的要求，对吧？哎，你出去捡根柴火，你都得回来把石头把你给打死，对吧？哎，所以呢，耶稣基督升天就告诉我们，律法时代已经结束，恩典时代，也就是圣灵的时代已经开始。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圣灵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啊，耶稣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啊，就被接升天之前呀，耶稣基督完成他历史使命复活了，在升天之前，他和门徒们呀，又吃了一顿饭啊。吃完饭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和门徒说话了，说什么呢？他说，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完以后就走了啊。然后呢怎么走的呢？就在门徒的眼前被取上升了啊。上升的时候啊，哎，还有来接他的，谁来接他了？嗯，谁来接他？啊，我们出去以后有人接我们，迎接我们，表示上非常高兴，很高贵哈。嗯，耶稣基督走的时候呢，谁接他了？他是被接上升吗？不写的是吧？啊，谁接他？哎，我没去啊，谁去的？啊？一朵云彩把他给接走了，对吧？哎，被接升天了啊！被接升天的时候呢，门徒还能看见吧？能看见，就是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吧？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呢，模糊不清，就看不见了，是吧？哎，看不见了，还看了。突然间出现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那儿， 为他们说，哎，加利利人呐、啊，你们站着望天干什么呢？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什么来？哎，我告诉你，他不但怎样来，耶稣基督从哪个地方走的，他还从哪个地方再回来。但是你说那我就上那个地方去了，上橄榄山我就在等着去哈，我盖个小屋等耶稣来哈，那不对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奇妙的，我们那时候呢也不用坐火车，不用坐飞机，是吧？他接我们的时候，那这是在空中什么与主相遇啊。所以基督的升天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结束了律法的旧约的律法时代，开启了新约的恩典时代。结束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开启了圣灵在地上的全面工作的开展，成为了划时代的分水岭。这是第一点，升入至高，划时代。第二点，统管万有志在来啊，统管万有志在来啊。He rules all things until he comes back。弟兄姐妹，那耶稣基督升天了，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好奇心很大哈、啊。那耶稣基督整天干什么呢？啥哈啊？升天了，他不在地上和我们同在啊？很多人都这样说。圣经怎么说呢？圣经都说。说得很清楚啊，马可福音啊，我们打开圣经，如果能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啊，第十九节啊，马可福音啊，第十六章十九节，找到以后我们齐声朗读啊，耶稣干什么？看啊，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啊，这里有个难题了啊，这是也是信徒们经常问的问题哈。那、啊、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了，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不很清楚吗？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人说这还不容易吗？这不白纸黑字吗？是吧？他在地上的时候非常的辛苦，现在是吗？好不容易可以歇会儿了，是吧？然后呢，就于是就坐在上帝右边，给他预备个大宝座，休息休息啊。嗯，是这样理解的吗？是这样解释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来都要像他呀。圣经说，我们将来都要像主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弄个大宝座坐那儿哈，然后呢，是吧？我们也歇了地上的功了，上那个天堂里边，每人一个大宝座上坐上面打呼噜啊。那你打呼噜，神的施工谁在做呢？谁去侍奉上帝呢？啊，谁去干活来着？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呢，就是错误的啊。坐在大宝座上休息的嘛啊，不是。那首先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怎么要明白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其实呢，主耶稣升天是以什么方式升天呢？刚才说云彩给接走了哈，接走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刚接走的时候往上升的时候还能看见吗？能看见。说能看见的话，那耶稣基督升天，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升天，他是他的灵升天呢，还是他的肉身，就是他的身体一起和他一块升天呢？一起，为什么？因为都看见了嘛，是吧？哈，灵是看不见的啊，所以呢，这很重要哈。哎，一起走的啊，一起给带走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带着他复活的身体被接走的啊。那又有问题了，耶稣基督升天是什么？带着他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 和他复活之前的身体一样吗？不一样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他是由他的原来的肉体复活又变成灵体。那什么叫灵体呢？啊，我告诉你，你说灵体有样子吗？有。如果有样子的话，有肉吗？有没有？啊，我再给你答案哈，有吗？我标准答案，有啊。如果再问的话，一块我说有哈、啊。有骨头吗？有哈、啊。有骨头有肉，有血吗？嗯、啊，我没说哈、啊，你说了。我告诉你，血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哈、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了。但是圣经没有说它还有血，但是有骨头有肉啊，有骨有肉，它就有形。但是这个复活的灵体是荣耀的，知道吧？哎，而且呢，它可以变没，也可以变有。叫忽隐忽现，厉害吧？那时候的话，你说啊，这前面有墙，我进不去，没事儿，穿墙，墙挡不住你了啊。所以说，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啊，但是有骨头、有肉、有身体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啊，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肉体有什么骨头，就是有形状的人，他是完美的人。这个完美的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奥秘啊，这也是人最难解的。为什么？因为人这是隐藏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的。一般的人呢，都要有经验，你才根据他的经验来研究，来做出你的结论，对吧？他没有经验啊，所以他升天的时候，使人们能够看见他带着他的可见之体上升的啊。那现在问题出现了啊，他上升，上升，上升。上升到哪儿去了？谁知道？举手。去哪儿了？嗯，肯定是去天上，是吧？哈，什么叫天上？这空气就是天上，是吧？什么叫天上啊？也就是说，他肯定有个地儿，他得办公呢。办公室在哪儿呢？哈哈，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到至高之处的时候，再升的话，我们就变成隐形了。有人说，哎，看不见了，看不见以后的话，是不是就变成用灵体，用他的灵啊，重新回到了他的啊我们所不可了解的、不可知的天家去了啊？然后去那干什么呢？和天父上帝会合嘛，再合而为一嘛，对吧？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圣经如果有些奥秘你没有得到神的真正的光照啊和圣灵的感动，那就不能乱解啊，这要真正的负责的啊，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所以圣经的我们首先要谨慎小心的细心的查考和研读啊，在圣灵的感动和光照下，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来分显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呢，不能够有偏移。也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说，凡是属于奥秘的事情，凡是属于隐而未显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啊，都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那好多奥秘我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揭开了，包括什么历史上所有的先圣先贤先知们给我们预言的弥赛亚的来临，这是奥秘吗？对他们来说是，但是揭开了吗？ 揭开了， 因为主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啊！哎，那许许多多的奥秘揭开我们知道了，但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揭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你像保罗上天三层天，他看到许多隐秘的事情，他给我们说了吗？他说了这句话，他没说他看见什么，对吧？哎，那你就不能乱解，对吧？所以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啊。The secret things belong to the Lord, our God, but the things revealed belong to us and our children forever and ever. 啊，所以当神的奥秘向属灵的人显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分解上帝的话语，绝对不能够有含糊啊！也就是说，人的一切的理性都要归回真理，人的一切的解释都要符合圣经，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没有偏差，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有关天上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的真是少而又少啊！而且的话呢，好多事情，绝大多数的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还活着时候知道的啊。那我的解释呢很简单，我就用一个幼儿的方式给大家解释啊，我就不用一个神学家的态度，用一个幼儿的态度。幼儿呢他最喜欢什么呢？小孩呢越小孩越小你越喜欢他，是吧？为什么？你骂他他都向你高兴，是吧？哎，这叫什么？哎，纯真的天性的这种啊，纯真啊，毫无邪念，对吧？哎，老虎来了他都不怕，为什么？在妈妈怀中我怕谁哈？长得大一点了，懂点事了，哎呀，我要过生日了，爸爸妈妈说，我知道你要过生日了啊，哦，那你准备送给我们什么呀？啊？送给我什么东西啊？生日礼物？不要问，到时候给你个惊喜，是吧？哎，这叫爱孩子啊。那不爱孩子的人吧，这父母稍微缺点心眼了，就说：“哎呀，我到时候给你送辆这个啊，这个汽车玩具啊。”然后呢，到了那一天了，爸爸妈妈说：“哎，把这个包起来了。”蔡王给你什么生日礼物？我早知道了是给我一个汽车玩具啊，什么惊喜？不惊喜了，哎呀，不好玩了，是吧？哎，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啊，所以我的解释就是，上帝为了爱我们，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我们不该知道的东西不要去知道，也不要瞎解释啊。我告诉你，现在有些网上很多的讲道是假的，不要是什么都听啊。他是牧师。他去过地狱啊，有一个叫啊，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哈。这现在网红啊，到处请他，我就不请他，因为我一眼就看出来他假的啊。我去过地狱，在地狱里面什么什么样？我告诉你们，煎熬啊，火呀、啊，哎呀，那个身上这儿起个大包，那儿起个大包，什么？大家听了以后都这样哈、啊，就是战战兢兢啊。哎，完了以后呢，他就什么，哎，如果你就信吧，有好多人去，好多人啊，去听他讲道，他就什么，我现在求你们，求你们啊，我求嘛，啊，所以我就跪下，他跪着从讲台上跪着下去，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啊，给这位，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对吗？我说不对，啊，我们是高贵的，我们的膝盖儿。除了向我们的主跪拜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吧？哎，我们的去向神独一的神啊，他是唯一的可称颂的受敬拜的对象。一个牧师如果给大家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大家都跪，那我们将来出去传福音都是跪着走，跪着走哈、啊，哎， 而且呢，就是说，好多隐秘的事情，包括地狱啊，包括阴间啊。我上次讲那个阴间，我说绝对按照圣经的原则给大家分解的啊，包括天堂的故事。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才会什么凭着信心前行，对吧？我以信心前行，我以信心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对吧？我用信心抓住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我们就不要去解释。但是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明明圣经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啊，在上帝的右边啊坐下来了啊，坐下来以后啊，那左边还闲着嘞，是吧？左边给谁呀？啊，给我，好家伙，你都要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右边呢，代表他的权柄啊的宣告，也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啊，而且呢，他对天使啊就说了，天使说，你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什么怎样来，这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本来不知道的奥秘，那就是说呢，他升到一个可知的天上的某处。可知之处啊，也就是说这个处地方呢啊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要从那儿再降临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在想就是天堂啊，我有圣经根据的啊，不是说我猜的啊。那因为是为什么天堂是什么意思？天堂我们中文翻译的天堂嘛，它肯定一个大会堂，一个堂，是吧？叫天堂，不是。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是什么天堂。上帝的居所就是天堂。那刚才我们读经文，马可福音说他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另外呢，还有呢，其实好多呀，坐在上帝右边的斯蒂凡。要被石头打死之前，他还说了，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什么神的右边啊，他是站在没坐下来，还是吧？那么坐下站下都是站在都是一个意思啊。那还有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借了什么天堂。如今就什么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还有呢，其实希伯来书这个4:14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彼得也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从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天堂，是吧？圣经里面有明文所写。那么另外，其实保罗和约翰他都啊提到过有关耶稣基督升天的过程，以及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情形都写了。也就是说，他并不像我们人类所想象的啊那样啊，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坐在那里。不是，其实耶稣基督啊，在升天的时候呢，都发生许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有一场激烈的战斗，然后的话呢，不但有战斗，而且这打败了仇敌以后呢，然后就什么去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在天上又计划在地上的他的工作，知道吗？计划他的救恩怎么来实施啊？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没有闲着，反正是啊，做了非常了不起的 惊天动地的伟大的施工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有血有肉的血肉之躯难以理解的，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啊！好多事情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所以神爱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啊！所以，但是基督在升天以后，我们可以了解的啊，能够看得见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最重要的包括什么？包括建立他的教会，包括做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啊，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他给门徒留下了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知道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呢，他显出了他的尊荣，这是啊，也就是说呢，显出他的权柄的位置，他掌握权柄啊，然后呢，其实呢，他就是以这种万有之上的权柄，他才来差遣我们去做主的门徒，我们才能得这能力。他就用这种万有的权柄来差遣我们去建立他的教会啊。我们知道教会《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啊就升天以前吩咐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同样一个使命，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去完成使命的时候，就是在建立他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后还继续工作吗？是啊。那基督目前的工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透过我们啊，然后呢来建立他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哈。为什么要建立他教会啊？啊，因为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头？所以耶稣基督在天堂吗？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吗？是。为什么？因为地上有他教会啊，教会是他的身子，身子和头不能分开，对吧？哎，搁在一起，那头和身子才能完美。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基督不是有形的让你看得见啊，摸的不要再摸我了，他对玛利亚说，是吧？哎，现在不要摸我，我还没有见去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对吧？哎，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基督是教会的什么丈夫，教会要顺服基督。那么正如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并且为教会什么舍命。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为教会舍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他的教会，就是建立他的身体啊。他为教会舍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洁净他的教会，也就是说洁净建立洁净完了以后呢，还保养他的教会，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啊。所以呢，教会应该在凡事上顺服基督，就这个意思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耶稣基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人和神之间做他的什么中保。什么叫中保啊？啊，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桥梁啊，是吧？神和人之间的桥梁，搭上一个桥梁。所以说耶稣基督这个桥梁作用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要通过这个桥梁，过了这个桥才能上上帝那儿去啊。你没有中间这个桥，你的祷告呢走到这个山谷上，咻就落下去了，都啊没用啊。所以 祷告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祷告最后说奉耶稣的名阿门，对吧？哎，谁祷告不奉耶稣名的举手啊，现在祷告不奉耶稣名的大有人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啊，我就不讲这个了。那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神人之间的中保啊，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嘿，耶稣基督除了当这个桥梁，还干什么？替我们祈求，哎，是吧？我们知道这个祈求作用太大了，他就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对吧？他替我们代求啊。我们经常说你替我祷告吧，我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过敏了啊，这儿起个包，你看哈，哎，所以你为我祷告啊，他替我代祷，有时候我们替别人代祷，有时候哎太多了，有时候忘了，对吧哈，哎，而且祷告的时候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就哎不能够太长久啊，但是耶稣基督这个代求是永永远远的啊，而且主的代求作用最大，对吧？哎，所以这很重要啊！哎，我们不孤单，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在。哎，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明白我的需要呢？是吧？哎，到底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我告诉你，基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更深，对吧？我再说一遍啊，基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还要深，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啊。我们没有求之前他已经给我们代求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还显出了他的尊荣啊，坐在上帝的右边啊，然后呢恢复了他的神的形象。他原来啊在地上的时候啊是奴仆的形象，还不是我们就一般人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一看见他以后，一看就不像耶稣，是吧？一看就不像救世主，一看就不像弥赛亚。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不信他，是吧？看来看去哪个地方也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的，是吧？你怎么能当耶稣呢？你怎么能当那个救世主呢？是吧？是吧？你个木匠，你多大学问，是吧？你怎么能当呢？所以说，哎，我告诉你，不光他，有时候耶稣来了以后真来了，我们可能都不认识，哎，对吧？连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53章，对吧？所以说不光是世人，就是连我们可能想象的好，耶稣的威严，他的这个说尊荣还怎么啊，耶稣从我面前走过没准我看不见啊。那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已经第二次来了，不是啊，我给你强调一遍，而是说我们心底里面信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哎，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升到高天时候就恢复了他的神的形象啊，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都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他，归于父神哈，使荣耀归于父神。也啊，这个腓立比书2:9-11，使徒信经宣告了他升天是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所以呢，所强调的就是神啊，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尊荣的神，他是有权柄的神啊。坐在右边就表示他有权柄啊。那么耶稣基督升天显出了他什么呢？哎，重新回到万物之上的尊荣啊。他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啊。 既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向他屈膝下拜，称他为主啊！不单单是用口来宣告，我们也要在生活上来宣告啊！要向他顺服，以他为我们的生命主。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呢升天以后呢，还有一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呢，他让我们呀准备好，预备迎接他的再次降临，对吧？哎，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他升天呢，那不单单要人记得他上天了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啊，让我们要什么准备好啊，等候他再次降临。那天使啊啊，对那些啊看见耶稣升天的人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叫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呀、啊？所以耶稣基督怎样走的，被云接走的，他怎样来啊？还要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升天是他完美计划的一部分，基督的升天是他的复活的一部分，他的升天他的复活啊，就预示着在地上啊，他在地上侍奉的工作的结束啊，标志着基督在地上受自我限制的结束啊，从而结束了他被羞辱的时代时期啊，然后呢，使他的荣耀不再被遮盖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荣耀的表现啊！连不信的人，连下地狱的人，也叫耶稣为主，这叫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说他今天已经升到高山，坐高天，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标志着他的复活的人性首次进入天堂，标志着在天堂里面神的新的工作已经开展了啊！标志着复活升天，而荣耀的主，他是人类的最新的代表，第一个进入天堂是基督徒的代祷者。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升天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升天就预示着圣灵的降临啊，他的升天就预示着圣灵施行救恩的全面的展开，他的升天就预示着他要再次降临，他的升天就表明上帝在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基督的升天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不但为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把历史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给我们显明出来了，他就是历史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反省自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期待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不被撇下。有被撇下的啊，被撇下的不是指不信主的，是指信主的啊，还有被撇下的。所以我们不被撇下啊，真的是能够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啊，然后呢，得以荣耀的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家，那就是我们的天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分享，主啊，你当日复活以后荣耀的升天，主啊，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想到了你给我们所发布的命令，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次降临。主啊，如果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心中还有什么啊，真是你不喜悦的，就求主除净，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把你接到心中，为你而活，为你打美好的胜仗。求主引领，求主看顾，求主保守，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让你的复活在我们心中，主要永远的想到你会在我们心中居住，让你的升天，主要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明白你已经掌权，我们就 无所畏惧，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